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考察了环海钢铁联合企业。企业的工人群众投入新年第一场战斗，熊熊燃起革新烈火。崔龙海同志查看联合企业的各道生产工序，了解了惠山三尺渊宽轨铁路铺设工程所需的重轨生产情况，并对这里的工人群众大大掀起生产高潮给予了鼓励。崔龙海同志接着主持协议会，强调了环海钢铁联合企业在圆满改建三尺渊郡，使之成为革命圣地方面所承担的任务的重要性，还讨论了要全部动员党和群众团体组织来大力推进重轨生产的问题。